OK， 我们说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了，最后呢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了，因为呢每个人都会只愿意看到他想看到的，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做自己哦。 Hello 各位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那现在要为你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新歌啊，名字呢叫做是进化啊，是陈粒的词曲，质感呢非常的特别，演唱者呢也很特别，谁呢？就是郁可唯，非常符合标题进化的一种印象啊。整首歌呢呈现出的是一种肆意洒脱的一种气势，和印象里的唱情歌的郁可唯呢真的是不太一样哈。那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，可以关注一下郁可唯对于细节的一些拿捏啊，比如尾音的处理啊，那主歌和副歌之间的转成起合等等等等，所以呢这真的一首细腻的用心之作，所以听听看吧，来自郁可唯的这首《进化》。 山影铺开，白天又到来，零零碎也很美，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，好风景别浪费。温度在脚下，什么在发芽，是你的尾巴到我尾巴，心事和无聊不开口打扰，又难以启齿，又言过其实，堵住我嘴巴，跟着我头发，渐渐爱上了这样的问答，变成了哑巴，我还在进化。 是不是非常的用心呢？每一个细节都是恰到好处哈，所以呢感谢郁可唯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新歌，叫做是进化。那么进化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何洁和艾弗杰尼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摆脱了。几首新歌跟以往相比呢，各个方面呢都会有了不小的一些转变。那这首摆脱了呢，同样颠覆了欢乐的气氛，还有欢快的旋律啊。要不是看歌词呢，你很难想象到歌词的本意呢是在控诉网络暴力。那么前奏里呢加入了一段何洁和艾弗杰尼的即兴对话，这个部分呢千万不要跳过，一定要仔细去聆听。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叫做是摆脱了。张小青， 哎，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？ 你先说。 好的。姐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？ 为什么叫我姐？ 阿姨。就是 这个情况是你有苦说不出。All right, it's like、 常常想要说的话，说两句就觉得沮丧，甚至没句下唇变了样，只是画了个太阳，却变成发光的月亮。 Shut up, shut up, quiet, silent, zip. 哇，我有一了。 我也有一。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理由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啊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《江夜》的主题歌，叫做是《故长安》啊。那这首原创歌曲的总监王铮亮呢，是亲自上阵作曲、制作、编曲呢，是一手包揽了。为了主题曲的歌词呢，更富有江夜的这个意境呢，王铮亮呢也是联手剧集的制作人王玉仁呢一同来创作。两人从歌词中构建戏说式的叙述的一种手法啊，用现代语法回述江夜的故事，传达一种就算很多事情在命中注定，也不要在逆境中放弃寻找光明的哲理。那所以顾长安呢，不同于传统中国风歌曲的形式，融入了 R&B 的元素。那么在张靓颖懒懒的呢喃的清唱开场呢，用她清冷富有叙事的音色，带你进入到了一个江夜想要展现的一种世界。所以那么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张靓颖的《顾长安》。 说声抱歉，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，远看在天边，近看在眼前，光阴就在转身之间，感慨一点，人生依然。嘿，借着我来改变，就算只守这天不过一段，带着念不用说抱歉，输赢不过请客吃饭，泪落离散不如不见，长夜漫漫别留遗憾，看破这世间是非恩怨，来一切也表演，为你听而走险，孤城爱一把伞也将只身不染，站在天昏地暗灯火阑珊，看冲破黑暗绽放火焰，换了天地人间，怎么一路向前，南飞雁天与雪，热海畔醉一晚，穿越到 这样的一首顾长安呢，是继只是没有如果之后张靓颖与王铮亮的第二次合作了。那么顾长安的乐器的演奏班底呢也是十分的强大啊，那古筝演奏家常静，还有箫演奏家张迪，吉他演奏家郭一凡，打击乐手王嘉南齐聚一堂啊，他们让顾长安的伴奏呢拥有身临其境的一种现代感，同时呢也保留了古风的韵味啊，旋律非常的抓耳朵，节奏呢也是更加触动人心了。所以呢我们要认真的听这样一首歌，享受这次用心的强强合作吧，行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为你推荐的下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 Alin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默默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由金大洲与蜜雅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。那也这也是为《创业时代》这部剧集创作的旋律，被剧中主人公默默守护的爱情呢所感动了。那创作出深情婉转的旋律。那王君雅在歌词的创作过程当中呢，将这份沉默和坚定的爱情呢融入到了字里行间。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，总要有爱的人在身后默默的守护，才能够让这份爱更加的浓郁和发光。所以那么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，来自 Aline 带给我们的默默，掌声有请。 为我留一点幸运，却 的距离，最远的勇气，默默地守护爱情，去欣赏你每个表情，我不紧张。

再复杂我是你的无暇，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玮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也许。没错，李玮呢歌声细腻温柔，曲风宽广，音域辽阔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电视剧幸福一家人的插曲呢，曲调非常的轻快，也非常的温馨，歌词呢也是细腻温暖，宛如恋爱般的甜蜜气息，世界给他以狂暴，他却报之以歌。那所以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咯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继续推荐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曹琴推出了新歌《只与你》，像一封浪漫的情书，字里行间写满了对爱人的告白。遇见你之前，我路过山，山不说话；路过海，海不说话。遇见你之后，浮云抱着山，树芽给它挠痒痒，山笑了，海浪从远处赶来，跟海岸嬉戏。春有惊雷，夏有风，秋有细雨，冬有雪。我的四季有你，胜过人间无数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曹琴《只与你》。 四月的新绿晕开我所有柔情，房子般的心无人知晓的欢愉，我将这心事藏在远行春风里，无声游戏恰到好处的肆意。云之雨雾气飘渺散去的神秘，光之雨细雨落地微带着寒意，雪之雨星辰碎片散落在天际，万物就化作欢喜溢满我眼底。我只与你如春阳温暖我年少，微风轻轻起，你一笑就足矣。 了，我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李荣浩呢，再度与导演韩寒呢，在音乐上呢擦出了闪亮的火花啊，念念又不忘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由李荣浩谱曲，韩寒填词。那些一起经历过的街景，一起喝过的那碗汤，回忆呢就像是一支箭，直直的击中我们的心房。缓缓行进的曲调呢，朴实接地的歌词，以一碗汤引爆的一场记忆流弹。也许呢，念念不忘的不是爱情，而是自己回忆里的执着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的 MV 呢，也是由李荣浩自己担任创意总监，那特别请到了钟楚曦担任 MV 的女主角啊，不只要霸占你的耳朵，还要攻占你的眼球。所以呢，既然在广播当中我们看不到画面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先听为快。我们听听看，来自李荣浩的《念念又不忘》，掌声请。 我也究竟沙场戎马 伤的依然一剑刺伤。我为什么会这样念念又不忘？你用什么白的剑刺穿我心脏？就遗忘他，我却我为什么会这样念念又不忘？你说过的话让我好想要死亡，只是看见完他 念念又不忘，来自李荣浩啊，没错。随着这个新歌的发行呢，很多粉丝在试听了之后呢，都会纷纷表示说，已经黯然伤神了啊。听着歌曲呢，真的就已经满满的画面感了哈。那所以李荣浩的这张全新的专辑呢，真的是每一首歌曲都是精挑细琢的哈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呢，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。那最后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呢，是跟颜色是有关系的。那据说呢，在暖色调当中呢，橙色呢是最温暖的啊。那么橙色的梦呢，大概就是最温暖的梦了。是吗？那唱作音乐人张希呢，与独立音乐人陈鸿宇呢，是首次合作了一首单曲，轻快明亮，听歌如梦啊。没错，放缓的时间，质朴的光线，慢速游离在光尘之中的简单自然，一个成梦，以歌代言，那静静的去感受，已经是最好的一切了。所以呢，听听看这一首歌曲，来自张希和陈鸿宇共同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《成梦》。那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，我是春晖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呢，明天再会吧，拜拜。 每当这午后的阳光照在我脸上，色的天空证明着希望，以为无人看穿我一个代言，在我天真的那刻只被你发现，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，有多少爱属于自己，只有生命无常，多希望橘红永远不褪色，就如这般静静的，我是岸边的坎坷，也在孤独的漂泊，世界仅有步行者，他们在向你呼救，而那晨曦的光线也难掩片刻时间。橙色的梦，橙色的梦，的月光射进我窗前，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，还始终无法向你敞开心扉，每当我想要开口却说不出来，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。